外国媒体7月4号一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断然下达命令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，还亲赴现场进行指导的消息。俄罗斯的塔斯社、俄罗斯新闻社、俄罗斯报、消息报、莫斯科共青报、间谍报、新报、消息报、论据和事实报、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、灯塔电台、网讯社、俄罗斯报、网络电视环球24、印度的新德里电视台、印度时报、印度亚洲通讯社、日本的共同通讯社、时事通讯社、每日新闻、日本经济新闻、朝日新闻、东京新闻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、中国的新华社、环球网、中国新闻网、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、美联社、英国广播公司等各国主要媒体，以北朝鲜进行洲际弹道火箭发射获得成功为题，广泛做了报道。